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，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，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。糖辣椒能有效控制血糖，改善胰岛素阻抗，延长胰岛素，同埋帮助糖尿病患者回复日常生活。产品查询热线55379521。 黄昏流星群呢，其实就是讲在这个世界上，许多年纪已经超过了40岁，他们总是期待着在生命完结之前，能够再轰轰烈烈地再谈一次恋爱。他们这个希望就好像黄昏的流星一样，发出人生最后一道光芒。这些空中，即是心里面埋藏着热情的人，在生命里面最后阶段，内心开始觉得焦虑不安，所以我称呼这些人叫做黄昏流星群。 喂，大肥，社会气氛，香港现在越来越差，希望大家追踪 like share 订阅科金，支持我们花打台，希望我们能够做得下去，活得做得更加好。现在其实就是古仔继续要讲的，虽然社会气氛不好，收哥今天放工，其实没有放工，晏昼一点钟公司宣布执笠结束，即时遣散。人到中年47岁，在这个时候打击得很大，因为呢在间公司做了20年，一路向上，但是呢社会的不景气令他呢没办法继续可以行下去，前路茫茫，提早回家好耐了，收过好耐未试过咁早回家，嗌低佢买咗个蛋糕。点解买蛋糕？因为今日就係平安夜。佢諗住同老婆好地嗰个圣诞夜。其实佢同佢老婆嘅感情好冷淡。佢开咗个电视机，每次佢想见到佢老婆就开个电视机。点解呢？因为佢老婆是一个新闻女主播，成日会报道一啲事情，佢又睇两公婆其实好冷漠，亦都唔知点样。今日喺屋企等，等到7点钟嘅时候，太太翻嚟，一翻嚟嘅时候，手里面揸住个蛋糕，望住收哥，你又买咗蛋糕？系啊，今日圣诞节啊嘛，你又买一个，我买一个，你讲啊嘛。起码呢唔使有两个蛋糕喺度，都唔知食到几时，唔紧要啦，唔会坏。唉，呢啲奶油做嘅嘢唔可以摆得耐嘅。我都两句坐低大家食饭。两个人基本上冇乜好交谈。收工开口先，静子，你唔觉得好奇怪，今日好早收工吗？係呀，咩事啊？公司结束营业。唔紧要啊，我搵嘅钱够我哋生活㗎啦，慢慢搵。点解你唔问下我嘅心情呢？静止唔出声，望住电视机睇住自己继续佢啲咁嘅专访，佢啲咁嘅专题报道。收哥好似好难过咁，冲凉。坐返出嚟，你眼望我眼，斟咗杯红酒喺度饮。其实佢同佢太太呢种嘅关系已经好几年㗎啦。阿静子今年40岁，佢大佢7年。其实喺14年前，佢哋嗰陣时觉得好开心，好开心。但係静子喺嗰段时间佢怀咗 BB。但是呢始终都是很希望可以在他的新闻事业上高呢努力一点，可以爬到上去。卒之大月肚7个月的时候，亦都是圣诞节夜晚，他 去做专题报道，我送佢上的士，但系当晚发生咗意外，个 B B 冇咗。自此之后，我哋好努力想有个 B B， 但系都唔成功。慢慢静止，全心全意投入佢嘅工作里边，所以咧爬得好快。而家喺一间电视台做新闻总编辑，我继续翻我嘅工。其实呢十年八年咧，我哋两个人咧系冇出街冇成，就系你翻工我放工，我休息佢继续开工，我放假与否同佢一啲关系都冇。其实好想离婚，收过路里面不停喺度谂，不停喺度谂，两个一啲想对话沟通的兴趣都冇。突然间听到下低好嘈杂，因为我哋住四楼，我同静子望一望下低，有个细路仔喺下低咧喺度大声嗌，大声嗌，唔知佢做乜嘢。修哥走咗落去睇下佢，望住佢，佢话圣诞节你唔去玩，我喺孤儿院走出嚟嘅。吓？你上嚟先，上嚟先。招呼呢个十几岁嘅小孩子翻到屋企做乜嘢啊？冇嘢，我系孤儿嚟嘅。今日圣诞节同院里面发生嗰啲嘈吵，所以咧走咗出嚟。我叫佢接翻嚟，接你翻嚟就好嘛。其实而家佢哋闩咗门噶啦，你打电话过去啦，我俾个电话你打。卒之打电话过去嘅时候，孤儿院应承咗第二日过嚟接佢。不如咁啦，我哋有间空房，其实唔系空房，修哥同静子系分开咗份，分咗房。咁我执好呢度俾你瞓啦，好嘛？卒之嗰晚一个圣诞节多咗个人，成间屋气氛唔同晒。我哋攞咗好多啲游戏出嚟喺度玩，虽然咧未必系细路仔嘅，但啲益智游戏都有啲，嚟到棋啊出嚟，咁切蛋糕，咁见到静子好开心，成个屋企嘅气氛完全变晒。跟住呢个小朋友攞咗个袋出嚟，佢话我咧喺孤儿院走出嚟，我带咗个小小嘅圣诞礼物送俾你哋好吗？点解你要准备圣诞？唔系啊，本身我谂住交换礼物嘅喺孤儿院，但系咧错过咗啦。咁呢件礼物我送俾你啦。咁拆开佢一个相架，相架。修哥其实同阿静之好耐冇影相，不如我哋三个影一张相好唔好啊？纪念今晚啦。小朋友系咁喺度讲，好啊好啊，摆好脚架，嚓影嗰张相，好似全家福一样，好开心。修哥刷牙洗面上床嘅时候，眼泪慢慢咁喺流出嚟。是啊，流眼泪，好耐未试过屋企个气氛咁好，同阿静子嘅关系呢亦都有几年好似今晚咁开心。我安排咗个细路仔入咗间房瞓，佢同阿静子上床，静子好快就瞓着咗啦。突然间门口开咗，个细路仔示意我走出去，我行出去望住佢。你呢十几年系咪觉得好唔开心啊，爸爸？爸爸，系啊，我今年十三岁，我系你过世咗个细路仔，我喺天堂嗰度觉得你哋唔开心，我特登翻嚟睇下你哋，唔好讲笑啦，你唔信啊？个小朋友拖住啊，收嗰只手。修哥慢慢飘飘离开咗屋企， 飘上嘅天空，望住下低，个小品望住佢，要幸福啊！真嘅，唔好俾我喺天堂上高挂住你哋。突然间，收哥迷迷糊糊，第二朝早瞓醒，佢百醒静止，走过对面房，冇咗。系啊，冇咗。个小朋友离开咗，床接得好干净。跟住收哥讲，其实我昨晚发咗个梦，系咪个小朋友系我哋嘅仔啊？你点知啊？因为我都发到，两个好紧张，即刻走翻去个电话嗰度，想回拨翻去孤儿院个电话度，根本上冇呢个电话号码。佢哋攞翻个数码相机出嚟睇，见到嗰张相，净系得阿静子同修哥坐喺梳化两边，而中间小朋友嗰个位置系空。靜止好難過，攬住首歌，佢真係返咗嚟搵我哋，首歌都忍唔住，係呀，忍唔住。今日假期，首歌拖住靜止，我哋放低，試下再努力啲，睇下會唔會有小朋友，好唔好呀？靜止喺度笑，拜拜。 女士的头发不够强硬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，地中海的烦恼，找啱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，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